这些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魏然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沈西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34集。一抬头，餐厅就在眼前，安众前后还是一个胖一个瘦，一个傻一个精，却共同发现了一件事。 哎，沈哥，沈哥，那边那几个美女都在偷看你呢。 特别美，你不转头瞅瞅？ 沈西毫不在乎，抬脚迈上台阶。 不懂了吧你，这是超级帅哥才会有的淡然。 雨碧凑到夏九家的耳边， 豆儿，我只看你啊， 别发骚了。 真的？他一直在看豆儿，刚才动上楼梯时右腿抬高，臀部布料猛地一紧，箍出里面的形状，让他心里也是一酥，顿时想入非非。夏九家的屁股白滑软，肉多 Q 弹，而且因为常年坐着看书写题，两边臀尖各有一个小小的茧，平时看不清，但是却能舔得到。餐厅位于四楼，是小市场唯一一家档次不算太亲民的，在尽头，一面冲小市场，一面冲大马路。除去复读的同学，全班50多人都想参加告别宴，电梯一趟肯定挤不下，于是分成四批分开去餐厅。夏九家与沈西搭乘最后一趟，就在电梯不锈钢门要合上时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挤了进来，她就像是瓷娃娃，穿着洋装，戴着发带，十分可爱。 小朋友，一个人呢？ 小姑娘笑容可爱。 嗯。 爸爸妈妈都在楼上，她是出来上洗手间的。 几岁了？ 六岁。 沈西双手插兜靠在电梯箱上。 我18了，小哥哥。 哥哥。 妹儿啊，哥哥告诉你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。 什么？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 小姑娘不说话了。 唉，我男朋友真的是个傻子。 走进大厅，杨树果正坐在靠墙那张桌子的主位，旁边有英语老师、数学老师、生物老师。夏九家与沈西这几个学霸也被塞到那边。沈西拆开餐巾纸包，拿出一张，将夏九家面前桌面划了干净，又替同桌打开密封餐具，一样一样的检查，见瓷碗上有一个豁口，便换到自己这边，把好的给夏九家。夏九家很不好意思，他薄薄的面皮上面起了红晕，压低音量。 行了行了，干嘛突然殷勤？ 我哪天不殷勤啊？等，将近三年以来我哪天不殷勤？ 夏九家还真搜不出来。 习惯就好，还有80来年呢，都会这么殷勤。 感觉杨树果的目光已经扎来，夏九家推开椅子站直身体。 我洗个手。 我也去。在洗手间，夏九家刚拧开水龙头，裤兜里的手机便嗡嗡地响了起来。夏九家左手接起手机，告诉夏永和自己晚点回去，同时右手无意识地拨弄着水珠。沈西回头看看没有同学跟着上来，厕所的门关着，便走到夏九家身边，握着夏九家的手冲透，又挤一点洗手液，把五根手指、手心、手背一一搓过。夏九家吓得抽手，却没有抽动。关上龙头，沈西走到挂式抽纸盒下，抬臂一摸，发现已经用完了。夏九家也看见了， 甩甩手打算试着回去，同时还在说着电话。 嗯，好。知道知道。 沈西默不作声，拉起那只湿湿的手塞进 T 恤，让对方摸着自己的腹肌。夏九家吓了一大跳，沈西却不为所动，隔着 T 恤揉了两遍，用自己衣服给擦干净，还低声说：哎，外边空调凉。一只手洗完又换另一只。夏九家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出来洗手而已，结果又摸手又摸腹肌的。见沈西黑色 T 恤阴湿了一圈，他挠了挠对方的下巴，沈西笑了。回到大堂，几个老师已经点菜完毕，一共四桌，每桌14个人，上一样的菜。夏九家作为状元，自然受到重点关照，他端着酒杯，应对来自于班主任、各科任课老师还有同学们的祝贺。酒是啤酒，夏九家还挺能喝的，就是多了以后上头，脸和脖子都红，有时胸膛也红。夏九家四面照顾坐在他右边的女生突然开口： 学神，你后脖子怎么红了一块？ 疼？什么？ 你后脖子红了一块。 夏九家轻瞥沈西，又看着女生： 大蚊子咬的。 他知道肯定是沈西今早趁自己还没醒时作的，平时藏在衣领下面，这会儿坐直身体左右讲话被看到了。只有蒋杰花痴还腐捕捉到了那轻轻一瞥，露出猥琐的笑容。他愈发觉得这俩学神有点事儿。沈西老管他借漫画，动不动讲暧昧的话做暧昧的事，而夏九家通常冷淡，不过偶尔也藏不住，比如现在在突然被问到后脖子的事时，不自觉地看向另一个参与者。大家祝贺完夏九家，又转向沈西，也有人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。 那个沈哥，我看阳光管家那个 AI 马桶已经上市了。 对啊，都卖疯了，星辰集团在好几个高档楼盘都用了它。 哇，大富翁真是策王。 何莹说阳光管家已经盈利，明年一月开始就给公司股东分红。沈西一边说切，一边给夏九家剥小龙虾。六班同学点了五盘，搭配菜单上的常规菜一起吃。夏九家见了开口： 不要管我。 怕你扒下泪。 吃小龙虾不自己扒有意思吗？ 夏九家怒了，沈西吃了一惊，不敢动弹，觉得皮冻越来越凶了。他想起来前一阵子有一回化学卷子有道巨难的题，散打王说不用会做，直接跳过没有讲。等到下课铃一响，夏九家阴沉着脸迈步上台要求听题，把散打王给吓得够呛，一边讲解一边安抚，声音嗲得像个萝莉。夏九家听完出去顺手关门，结果因为练过泰拳让门发出砰的一声，又把全国业余散打冠军给吓了一跳。到饭局要结束时，上官凌霄建议趁着人全在这儿制作蹭吃地图，把大家的学校专业全都写上，方便以后走棚访友，当然会有个别同学考不上，那到时候再说。 北京的除了夏九家、沈西我还有谁啊？ 上官凌霄高考分数相当不错，要报人大学公共事业管理，还是想当官，想当大大也还是被认为幼稚。 我 几人举手，包括沈西那个直男癌室友周之谷，想进北大学计算机，他一直说老婆要年轻漂亮，要收入可观，要洗衣做饭，要生儿育女。 上海的呢？孙天书。 对，来上海找我玩啊。 孙天书在高考超常发挥，打算报考复旦金融。此外还有卓然，卓然成绩还行，要去一所非211上海对外经贸，因为他觉得上海潮别处土。李颖也举手： 我也复旦英语。 她不漂亮，此时却是戴着发箍还化了妆，风格萝莉，但看得出来十分粗糙。